第十七集，训犬者哈卡。马法里奥的法术成功了，四名卫兵心绪凝和，酣畅地陷入沉睡，虽然睁着眼睛，却对周遭世界发生的一切再无半点知觉。马法里奥满意地眨了眨眼，他挥了挥手，让大家小声地跟上他。伊利丹有些迟疑，但看见泰兰德跟上了兄长的脚步，于是也跟了上来。三人慢慢地朝笼子和卫兵走去。马法里奥对自己的法术很有信心，却还是担心他们当中会有人突然朝这个方向看。结果就算他和同伴们到了距离卫兵只有数步之遥的位置，那些人也还是对他们的存在浑然不知。 起作用了， 很厉害呀，哥哥，可这效果能持续多久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 我想布洛克斯也受到了你法术的影响，马法里奥他现在一动不动。 我们轻轻碰碰他的胳膊，再试着喊出他的名字，务必确保他醒来时立即看见你的手势，让他保持安静。 他肯定会喊的， 在法术生效期间应该无碍。伊利丹，但是你必须做好准备，果断采取行动。 哼，害我们冒险的人又不是我。 你们两个都安静点。布洛克斯，布洛克斯。 这， 嘘，别喊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伊利丹，快！ 伊利丹弯下腰，同时小声轻念起咒语。只见他用手握住笼子的钢条，双手燃起一团明亮的火光，笼子瞬间被一团红色能量席卷，还发出轻微的鸣响。马法里奥紧张地朝卫兵们看了一眼，可即使是这惊人的一幕也没能引起他们的注意。马法里奥如释重负地呼了口气，专注地望着伊利丹手中的动作。暗夜精灵这个种族的巫术有许多过人之处，显然伊利丹驾驭得很好。耀眼的光芒从他掌心向笼子四周蔓延，很快就将他变得通红一片。大滴的汗水从伊利丹额头流下。最后，伊利丹终于松开了手，踉跄着倒了下来。马法里奥及时拉住弟弟，没让他撞到卫兵身上。几秒钟后，伊利丹的手终于不再发光。 现在你可以把笼子打开了，泰兰德。 还有锁链。 当然，哥哥，我没忘。小菜一碟。 谢谢。 布洛克斯，认真听我说，我希望你跟马法里奥走，他会把你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稍后我会去那里找你。因为如果我跟着你一起消失的话，必定会招来更多的怀疑。月之守卫很容易就能把这些线索联系在一起，因为我对你提供过帮助，所以我必须留下，这样你更安全。 这个人，他也跟着去吗？ 我可是刚刚救了你一命啊，你这只野兽。 够了，伊利丹，他很感谢你。只有马法里奥，他会带你去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你的地方，请你相信我。 我信任你，萨曼祭司。 快，守卫要醒了，法术快要失效了。伊利丹，快带泰兰德走。布洛克斯，跟我来。 布洛克斯庞大的身躯以惊人的速度一跃而起，跟在马法里奥身后向前跑去。马法里奥没有回头张望，只能祈祷他的德鲁伊法术能持续的久些。泰兰德和他弟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他们两人的目的地是伊利丹的住处，距离此地不远，应该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至于马法里奥和布洛克斯，情况就没这么简单了。兽人这个目标太过招摇，两人只能拼尽全力尽快逃到城外。但就在他们快要跑出广场进入苏拉玛蜿蜒的街道时，马法里奥还是听到了自己最害怕的声音。其中一名卫兵醒了过来，立刻喊醒了身边的同伴。几秒钟后，号角声骤然响起。 马法里奥大声喊着让布洛克斯跟上他，他事先预备了坐骑，可以帮助他们尽快逃跑。事实上，马法里奥根本无需多言，别看那兽人体型庞大，奔跑起来速度丝毫不亚于他的救命恩人。要是换作野外，马法里奥认为布洛克斯完全有能力将他甩在身后。苏拉玛城中四处号叫齐鸣，喊声震天，仿佛整座城市都活了过来，快得超出了马法里奥的预期。但马法里奥还是带着兽人顺利地跑到了他事先备下坐骑的那个街角。可就在他们跑进旁边的侧巷时，布洛克斯忽然刹住脚步，睁大眼睛看着马法里奥为他准备的代步工具。巨大的黑豹通体黑亮，强劲有力。看见两人靠近，他们先是发出了声声低吼，看清来人是马法里奥之后才平静下来。马法里奥轻轻拍了拍两只黑豹的侧肋，布洛克斯摇摇头。 我们要骑着这个出发？ 当然，快骑上去。 布洛克斯迟疑着，这时附近的喊声越逼越近，他只得抓起缰绳，看着马法里奥向他示范如何骑上豹背。这位刚刚重获自由的俘虏试了三次，才总算爬上了这只大猫，随后又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学会如何端坐。马法里奥不时地朝身后张望，担心士兵甚至月之守卫马上就会追来。他事先根本没有想过布洛克斯不会骑野人豹，难道那兽人还想要什么别的坐骑？布洛克斯又调整了一下坐姿，勉强地点了点头。马法里奥深吸一口气，驱策胯下的黑豹向前奔去，布洛克斯则全力跟在后面。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，马法里奥的人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。如此大胆的行为，也许会害得他被押送到黑鸦堡垒。可马法里奥知道，绝不能让这机会溜走。他隐约觉得布洛克斯与上层精灵令人不安的法术有关，他决定查个清楚。他有一种可怕的预感，整个卡利姆多的命运恐怕都会压在这上面。空手归来的瓦罗森不愿意去面对萨维斯大人，但这却由不得他。萨维斯已经下令，只要瓦罗森率队返回，必须立即去见他。萨维斯顾问的命令有如女王陛下亲临，甚至比女王更加不容违抗。瓦罗森的报告恐怕不会让萨维斯顾问感到满意，他该如何解释居然被猎物跑掉了，还受到了森林的反击？瓦罗森还想过让无能的科萨里奥斯来当替罪羊，可他的主人应该没那么好对付。在萨维斯看来，既然是瓦罗森带队行动，就理应由他负责。瓦罗森来到施法大厅见到萨维斯，但他心里一直不喜欢这个施法的地方。与巫术相比，瓦罗森队长更喜欢用刀剑解决问题。他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卫兵们的注意，那些家伙仍然对他表示出了应有的尊重，态度却似乎与以往稍有分别，这让他有些不安，好像他们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他似的。大门在瓦罗森队长的眼前打开，他尊敬地低垂着眼走进上层精灵的圣殿，却突然看见一只从噩梦中走出的野兽。瓦罗森吓得几乎要叫喊出来，他本能地拔出弯刀。那地狱般的怪物狂笑一声，满是肌肉的身体长着两根可怕的触手，猛力地朝他挥了过来。面对这样的畸形怪兽，队长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可他还是会豁出全力。这时，一个低沉的声音用一种他没有听过的语言开始念叨着，顿时让瓦罗森感到毛骨悚然。那野兽弯曲的脊背啪地挨了一鞭，地狱犬献媚地向后退去，瓦罗森则不知所措地注视着那个驯服他的主人。 我的瓦罗森队长，别害怕，这位是哈卡， 这些邪能猛兽全都听从他的命令，是神灵派他来帮忙开启。 主人，您说神灵？ 是的，别紧张，我的队长阁下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来来来，跟我过来。 萨维斯大人，我弄丢了俘虏，森林突然与我们为敌。 你今后会有机会赎罪的，队长。来吧，来感受一下这个光辉的真相。 大人，您这是……这太不可思议了。 感受到了？ 是的，大人，我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神一般的力量。这力量太神奇了。 我看到你了，你也同样会为我效忠。 是的，神灵，向您致敬。 神灵很快就会来到我们面前的，队长，但为了迎接他降临的盛大，我们必须先强化这道传送门。他已经派出他身边地位尊贵的守卫来帮忙达成这件事，并让漩涡的力量变得更强，从而让我们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。 大人，我本可以在意外发生的地点抓到那两位陌生人，结果却失败了。 这没什么，他们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神灵对萨维斯顾问描述的这场变故很感兴趣，想弄清楚那两个人跟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关联。 可是你要怎么找到他们呢？那片林地是半神塞纳留斯的地盘，我确定是他出手劫走了他们。 塞纳留斯不过是林地之神，我们身后的力量可比他强大得多。 哈卡转过头来，扬起鞭子在地上狠狠一抽，强有力的武器落地的瞬间，绿色的闪电从石质地面划过，闪电过处，地上亮起火光，翠绿色的火焰越烧越旺，很快就连成一片。两只邪能野兽发出怒吼，伸出可怕的触角，但哈卡及时制止了他们。一只四条腿的怪物渐渐成型，越变越大，呈现出了瓦罗森队长熟悉的面目，嚎叫声令人胆寒。这只新生的猎犬晃了晃身子，走到同伴的身边。在瓦罗森震惊的目光下，哈卡用鞭子重复了刚才的动作，又召唤出了另一只四条腿的怪兽，加入到战犬的阵营之中。然后他一边抽动鞭子，一边不断旋转，火光越发变得明亮，直到在他面前的空气中烧出了一个大洞，洞的高度与这可怕的身影相差无几，宽度却足足是他的两倍。哈卡用某种黑暗的语言喊出命令，地狱般的邪能野兽随即跳进洞里消失了。最后一只野兽不见踪影后，那个洞也离奇地化为乌有。 他们知道自己要找什么，而且绝不会扑空。现在，我们也要开始自己的任务了。